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Girl in the room, she wants me. I know because she told me so. She says, come over. I'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but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Cause I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Shampoo in my shower, in case you wanna wash your hair. And I know that you probably found yourself someone somewhere, but I do not really care, cause as long as it is there, I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张婷。 大家早，我是于思淼。 今天阳光超好，走在路上应该心情也不错。 没错，而且呢我们今天微微的抬一下头 正 好赶上了今天这个传统民俗节日。 对，你要不说我真忘了今天要去剪头发了 啊。今天一定要剪头发， 就憋了一个正月终于可以去剪头发。对于很多人来讲哈， 对，今天是农历的二月初二，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是一个剪头发的好日子， 龙抬头啦。 是的， 今天聊的话题也和这个节日有关哈。 嗯， 聊一聊如果你自己在外地，就是不在家乡的时候过这个传统节日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对，应该会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是有一些节日外国人是不过的嘛。 嗯， 是吧。 对，就觉得哎，好像自己这边欢天喜地的在庆祝节日，但那边悄无声息。 哎，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丝凄凉感？ 可能会 有，然后有一丝尴尬。 就我觉得不只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像我上学那会儿，元宵节经常就会在学校度过。 对，一般是这样。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不可能给我们放那么长时间的这个过年的假期哈。 对，那时候已经基本上开学了吧。 对，那会儿但是宿舍一起围着一个小火锅吃的元宵，感觉也不错。 也不错哈。 嗯 嗯。 大家都觉得很有新鲜感。 哎，没错， 今天我们聊的是在异乡过传统节日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DTP986， 对，等着你发过来。首先还是来关注资讯，关注一下我们刚刚说这龙抬头哈。 嗯， 说今天是农历的二月初二，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人们认为呢，这一天理发会鸿运当头，就有了二月二剃龙头的说法。为了取吉利呢，还把这美食以龙命名，比如说吃猪头肉呢叫挑猪头，吃面条叫扶龙须，吃水饺叫吃龙耳，吃米饭是吃龙子，春饼呢又叫龙鳞饼。所以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有这么一个说法， 真是不错。今天，大家有一种有没有一种很鲜的感觉？今儿不管吃什么，那 都 不太一样。 名字， 对对对对，来看一下呀，在北方啊，其实二月二呢又叫龙抬头日，也是，春龙节啊。在南方呢，它就叫踏青节了，古称为挑菜节。那么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呢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了。 哎，那从唐朝到现在咱们已经过好多年了哈。 对呀， 怪不得流传至今。 嗯， 而民间人认为呢，说这龙是吉祥之物，主管云雨，而农历二月二呢，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进入雨季，是这个龙要升天的日子。所以说在这样的日子里呢，就取了这样一个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要和风化雨，有这种祝愿。 是，再来看呢，其实呢，春龙节这天呢，古代的民间要焚香，而且呢会去社宫，祭祀龙神，祈求雨水普降，这都是以前了啊。比如说消除虫害呀、五谷丰登等等。那么山东等地呢，会在灶烟，在会用这个灶烟呢，在地面上画一条龙，那么俗称引乾龙。哎，你看这个就各地都不一样了啊。 总之有一些美好的祝愿在这样一天用一些形式来表现。还有呢，孩子们会在二月二这一天行一个叫开笔礼，表明要正式开始学习了。而过去呢，读书人要行四个礼，是开笔礼、进阶礼、感恩礼和状元礼。这开笔礼啊，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礼了。 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有仪式感。 同学们今天就要好好开始学习了。 我们也有啊，我们有开学礼啊，开学典礼，对吧？你看 啊，对，还有放寒假典礼什么什么的， 那就只能自己庆祝了。继续来关注啊，看看比你还大的游戏你想不想玩呢？听到这个标题，很多人就疑惑，什么叫比我还大的游戏？像这个最终幻想啊、勇者斗恶龙、大富翁、明星之愿、美少女梦工厂，最近游戏界刮起了复古风，哪怕是手动降低电脑配置，也要让这些游戏重出江湖的玩家大有人在。而不光是老玩家怀念童年啊，很多90后、00后玩家也为这些90年代的游戏着迷。老游戏呢，注重情怀，都是良心作品，所以很多都是比自己年龄还大。对于很多00后来讲，那都已经是10年前的游戏了。 我看一下这些游戏，我大概只知道大富翁，大富翁还是那种纸质的吧。大家一块儿就摇一摇、那个、 我也是只知道那个大富翁， 是吧？ 对，但是它是那个电脑游戏啊。 嗯， 你后来没有关注？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玩过那个纸质。我觉得一家人玩那个，或者几个同学在一起玩那个，特别有意思。 飞行棋这一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看探秘阿姨大学啊，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那么随着中产增长，二胎新政的开展，家政还有母婴等等行业呢是有极大的增长了。那北京经验丰富的育儿嫂月薪是7000起啊，他们报班学技能以期涨薪。那么服务于在华老外或者是跟雇主出国带娃的阿姨表示，虽然观念不同啊，但是中国阿姨勤快利落，应该是很有自信的。很多阿姨都去这个阿姨大学深造了。 哎，我觉得也挺好的哈，可以去这个老有所学，学有所长。把这个发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增加自己的收入，挺好的，正当途径有什么不好呢？ 是，而且这个方面的人才现在真的是很紧缺。 没错。 再 来关注第一现场，说说最近有一场极富挑战性的国际冰上马拉松赛在俄远东城市这个弗拉迪沃斯克，哎，对，在这儿举行了。比赛呢分为5公里、10公里和21公里三个赛程，而今年呢这个冰上的马拉松比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38个国家以及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数百名马拉松运动员和爱好者参加。和普通的长跑赛事相比呢，这冰上马拉松被认为是更加难以坚持的比赛。 真是没有看到这个场地是什么样子哈，是雪地吗？还是就是冰面呢？ 应该是冰面的。 那是穿着普通的跑鞋还是那种冰刀鞋呢？应该是普通跑鞋吧。 这个还真没注意。不过我这个一想这马拉松啊，穿着运动鞋在这个路上跑，我已经感觉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就是已经坚持下来那个里程就已经很难了。 对。 现在还要和这个湿滑的地面做抗争。 嗯。想必除了坚持之外，一定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啊。 嗯，控制一下身体的平衡。 嗯，继续来看今天说到这个有二月二剃头能够龙抬头的说法，看一看短发的黄金比例。很多朋友看看可以量一下自己适不适合剪短发啊。美发专家啊发现一个短发的黄金比例，只要你的耳垂到下巴的垂直长度小于2.25英寸，也就是5.715厘米，你就很适合剪短发，可以自己量一下。 就是自己量一下自己的耳垂到下巴的垂直长度。 嗯， 哎，这 还要小于5.715厘米， 小于5.715厘米才能适合剪短发。哎，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我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 合理合理。 嗯， 也不一定，可能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稍微这个下巴长一点的话，剪短发可能不太适合更美的你。呈现更美的你。 说的真好。 再来关注狂欢的一件事啊，说说号称地表最强 party 的巴西的里约狂欢节在本周开幕了。除了桑巴大道上那些身着华服的巴西女郎，遍布里约大小街头的这个街头游行也是狂欢节的一大特色。节日期间呢，几乎所有社区都会自己组织活动，通常会由一辆花车或者是一个乐队领头，他们一路演奏民众耳熟能详的巴西经典歌曲，民众呢则会身着各种各样奇装异服，尾随乐队一路纵情歌唱，去释放心中积负一年的这个负能量。 嗯，真是不错。 嗯， 果然是地表最强的 party 啊， 全民狂欢， 真不错。再来看看属于孩子们的狂欢。那在当地时间25号下午呢，与科隆、杜塞尔夫并称德国三大狂欢庆祝中心的美因茨，迎来了狂欢节的星期六的青少年面具游行。那么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青少年小丑狂欢活动，哎，很有意思啊。这游行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来观摩，今年呢已经举办到第60届了。那么参加游行的50多支的队伍呢，是由当地的幼儿园、中小学还有青少年机构和团体构成的。那么是近4000名孩子们会在老师的带领下精心装扮，伴随着轻松活泼的音乐，一边欢快的唱唱跳跳，一边热情的与沿途的观众打招呼。那除此之外呢，每年的游行结束之后呢，还会有独立的评审团根据游行中各支队伍的精彩亮相还有主题演绎、创造力等等，选出当年最佳的服饰以及表现创意奖。 嗯，不错。你知道我刚刚脑海中突然间浮现一个画面， 嗯， 就是前些天在这个微博朋友圈转发的那个小朋友，就是幼儿园有一个万圣节活动，妈妈把他打扮成了《千与千寻》当中的一个动漫形象， 就无脸怪的那个造型， 啊、就太认真了。但是想想这些这个青少年们， 其他小朋友啊， 可你看幼儿园、中小学、青年都有，所以就从小到大欢蹦乱跳的，在老师的带领下， 嗯， 相信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创意无限啊。 嗯，没错。嗯，再来关注一下刘烨一家呢，是助阵法甲比赛，带领诺伊享受球队的这个顶级礼遇哈。说说不久之前被授予法国尼斯荣誉市民的华华社社长刘烨，在尼斯足球俱乐部的邀请之下呢，带着家人前往尼斯主场观战，为尼斯队加油。当晚呢，他受到了在这个俱乐部的特别礼遇，而赛前仪式之上呢，诺伊是以球童的身份陪同球员出场。这球童诺伊也是太可爱了，看这个图片。 嗯，我想现在刘烨一家如果集体出现的话，比较吸引眼球的应该是两个对可爱的小宝宝啊。嗯，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异乡过传统节日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或者说说今天你有什么计划，是要剪头发还是吃龙耳？ 哎，我觉得就是吃可以不要落下。 对对对 对，那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会儿我们聊起来吧。 早已忘记那段熟悉的旋律，可每当九月来临， 秋风便会唱起，那时我们眼神清澈，对未来从没担心过。你转过身望着我，我唱起这首歌。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你不会忘记今天我哼的歌曲。却依然掀起波澜，不是道别的话太伤感，是望不到彼岸。我们喜欢的歌在响，我们乘凉的树在长，我们都奔向远方，只是不同方向。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你还没忘记那天我哼的歌曲。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你还没忘记那天我哼的歌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多年后我回到这里，依然有人在弹琴，虽然那不再是我和你，可那旋律依然清晰。 来自张成，你是年少的欢喜。欢迎回来，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互动话题啊。说说你独在异乡的时候，会有一种过节的时候心里怎么想？ 嗯，是怎样一种感觉啊？其实，这个微博上啊，曾经有过朋友啊，做了一个挺好玩的总结，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比如说，第一是，哎，外面怎么那么热闹啊？ 好像在过什么节，今天该过什么节呢？但是又不知道。 对，也许是在外面的时候，别的属于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城市的一个特殊的节日，你不知道。 哎，有可能 是吧？这也算是另外一种情况啊。还有呢，就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心里不太舒服的，比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在等我，就是可能因为一些事情不能回家。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就说到，比如说啊，如果不是超市摆满了月饼，都不知道中秋快到了。 我觉得我自己在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在那个学校的时候过一些传统节日，没有那么浓烈的过节气氛，就真的是你到超市或者到一个特定的这个节日之前有人告诉你才想起来。 学生，哎，我觉得学生时代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大家就忙着过，哎，着急啦，出去玩什么的，就没想着哎马上就中秋节或者怎么样，除非学校要放假。 而且我还发现可能现在真的是岁数到了，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比如拿过年来说吧，我会觉得过年有一点 要去好多亲戚家，我觉得好烦啊，今天要去这家、明天要去那家，后天要去那家。然后现在我今年的春节去年春节我有一种特别大的体会，就是我跟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特别希望家里亲戚很多，但是我现在反而是、自己在北京过节了、就是这一家人，就这可能四五口人，就每天出去玩一玩，或者是就吃个饭啊，也就这样。我特别怀念小时候，起床之后今天又要去姑姑家，明天又要去姨家， 就是反而这种和亲戚在一起的这种时光是更值得珍惜的，因为已经离我们太远了。可能因为独在外地的话，就更是放大了这种孤单哈。 是， 因为没有亲戚可以串了，就自己家过完这一年这一天就算过完了。 你说我会不会已经到了一种期待儿孙满堂的这种亲戚的年龄？ 哎，有可能啊。太快了，我们还是青春美少女呢，对吧？ 回来让自己回来。 哎，我看到这个是雨木，他说了，说之前啊我是南方人，这个我是南方人，之前在北方过节就是吃饺子。我小时候也特别纳闷，就是大年初一吃饺子，初二也吃饺子，总之每天都有由头吃饺子，立春也吃饺子，就各种的理由都要吃饺子。 对，就是今天家里来个客人也能吃个饺子。 嗯，对， 是吧？ 就是对，吃饺子炒点菜就得了。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刚刚说的那些情况已经挺好的了。说在异乡过节总要比在国外过春节好得多。下午6点多才下课，国内就已经大年初一凌晨2点多了。 我的天哪！ 自己去中国的超市买袋速冻饺子吃，就当过年了。那半夜在网上搜了一个晚会，一个人看完，然后默默的睡觉。就整个就是没有气氛的感觉啊。 对，因为还有时差哈、 是 他这还有时差就更这个伤心了。哎呀，看到这个是陈泽宇，他也说了，说我之前在英国真的挺心酸的，因为也没有什么节日的氛围。还有这个是徐真，他说呢，说是大学4年忘了有没有在家过过中秋，大一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还在军训，特别想自己的爸妈。放假回家呢，偷偷看妈妈写的日记，说孩子出门上学没觉得想他，过8月节了我还真想他，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好委屈啊，确实想了妈妈，但没有打电话。 哎， 应该当时打个电话也说一说自己心里这个想念哈。 可能有的朋友性格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就是就想妈妈想家的时候不打电话还好一点，一打电话一定 就绷不住了， 就控制不住，就不能听到那个来自家乡的声音，比如妈妈的声音，她好像在电话那头一说一叫你，然后整个人要崩溃， 会这样。还有有的时候就是你有一些委屈或有一些事儿的时候，想要倾诉和家人倾诉，但打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又突然控制不住自己，或者就赶紧就转移话题就不说了， 然后就使劲忍，使劲咽。说的好悲情， 一会儿大家哭起来了， 就那么惨吗？ 其实就是有一些小情绪嘛。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主要是在吐槽这个，还是有关吃的。他说，这位朋友叫做周围有杀气，说，在国外我啊，曾连月饼也没有买得到，还是没有买得起啊。如果不是暖暖开始中秋套装，我甚至不知道到了中秋。 他的意思就是一个游戏，游戏里面推出的那个活动是中秋的活动，提醒了他，哎，到中秋了。 哎呀， 这 你都可以玩这种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游戏，你就不要 想玩会儿游戏，对，多出去走走，也许你会感觉到过节的气氛哈。哎呀，这是志帆君，他说的是去年春节旅，不是去年去外地旅游的时候，刚好碰上端午节，除了酒店额外提供的粽子之外，没什么感觉，因为自己可能在外面，像那个端午节，没有和家人在一起。 哎，我觉得朋友们啊，基本上一提起来都是。哎，就是国外在异乡，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咱们国内要过的一些节，大家也可以提一下你没有融入到国外的一些传统节日中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对，比如刚刚我们说这个狂欢节，巴西的狂欢节，如果你当时在外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会跟着一起去玩吗？ 对，会不会做个面具一起狂欢？你看，就有这位叫君晓的朋友就说了，过不过节都那样，你们那么矫情干嘛？ 不要这样嘛，咱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你要在外地过节的话，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聊起来。看到这个是，我可是狼啊，他说， 说只有到了节日才显得孤独，独在异乡为异客嘛，每逢佳节倍思亲， 古人诚然不欺我呀。 对， 来看这位像你一样的朋友说，点外卖没人送，人家要过节的嘛。 啊， 这是一位来自外国的朋友吗？ 是外国人要过节，然后你点外卖也没有人理你吗？还是在国内过节没人理你？ 我估计是如果大年初一真的点个早餐，确实没有人给你送。 哦，对，今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过年期间的外卖停了都，然后就是有一些外卖虽然还在送，但店家不送了，店家都关门，就是关门休息了。 对，而且还有一些外卖它是会加钱加运费。 对，那会儿的那个运费是相对高一些的，但我觉得高也有高的道理嘛，毕竟是过节还要别人帮你提供方便。 对对对，别人也是在利用这个假期在加班工作啊。 嗯， 就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可能是到29的时候，我想点一个什么吃我给忘了，我就发现运费是50块钱。我当时还想为什么这么贵呢，一想哦，大家已经回家过节了嘛，很正常啊。 不想当甜品吃的吴媛媛不是好阿姨，她说我之前有一次啊，带着澳洲人、法国人、泰国人、韩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一起过端午节，这么一群人我们去 K 歌吃烧烤吃月饼，端午节吃月饼也是可以了。 真的不错，只要开心就好啊。我还看到了一位朋友，哎，他的一天过得就比较曲折了。这个微暖说呢，我曾经在中秋节的时候去兼职，摔了下巴崴了脚，下午下班吃饭回来，宿舍人都去聚餐了，我一个人在宿舍打游戏。其实游戏在这个时候显得就非常的重要。 对，不管谁离开我他们都不会离开我， 非常的有用啊， 还可以来温暖我这个受伤的小心灵。 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就提到啦，哎，就在本地过节呀，然后非常的不错。我发现提月饼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这是一种真的是只有中国才有。你看饺子可能它这个手艺啊已经有可能传到国外，对吧？虽然包的不好看但是也能做，但是月饼就特别的有难度。对吧？ 之前那个饺子看到很多这个在外国的朋友自己买面粉，可能面粉也比较麻烦，因为他们都是什么低筋面粉、高筋面粉，不太适合做。然后又买各种的饺子的肉馅儿自己去剁，然后调料，甚至有的是从国内带过去的调料，就是很难找。 有心有心。 嗯，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独自在外过传统节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起来。 没错，来听一首来自郭富城的《樱之花》。 就落下，雨水吧，对我很牵挂，你就算等我吧，就让他下回家。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二到四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正在直播当中的乌鱼来了，我是张婷。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刚刚说到上半段这个在异乡过节日的感受啊，有人已经开始落泪了。 嗯， 每逢佳节倍思亲都出来了，就觉得好孤单。 基本都是这种路线。下半时段我希望大家调整一下路线，说点好玩的好玩的事儿啊。 嗯， 尤其今天又是龙抬头的大日子。 对， 说一说你想剪个什么样的发型吧。 哎，或者说你剪一下什么失败的发型。我有一次特别失败啊。就是其实没打算剪头发， 嗯， 但是2月2这一天，也不知道从什么途径，我突然间知道了龙抬头这一天，我要不要剪个头发？ 我要抬起头来， 然后我就拿起了一个小剪子剪我自己的刘海。我是剪的刘海，而且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抽了什么风，就一定要剪一个齐齐的刘海。就那会儿其实齐刘海已经不流行了，我一定要剪个齐刘海，然后就拿着那个剪子就是比着，就是当时好像刚看完那个失恋33天，就拿那个碗呀， 一个碗盆子扣上， 扣在这个头上去剪刘海那种的吗？不是剪的齐吗？ 那你最后剪的怎么样？齐不齐？特别齐。 齐，但是它比我预想的长度要短，那是因为之前不齐，所以只能往上再剪。 然后 就把眉毛都露出来了。但那天我也剪头发了，我内心当中对自己说，不管我剪的是刘海还是哪儿什么头发，我龙抬头嘛。 我这一米，哎，人家不是都说2月春风似剪刀？ 对， 你这剪刀也是厉害啊！ 不知道把自己剪成什么模样了。那会儿就是特别想在那一天凑个热闹，而且你发现2月2这一天，肯定理发店是人特别多的，美发店里。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哎，可能啊，这么多少传统节日的这些人都想去凑凑热闹。 嗯 啊，其实我剪过，我今天再去修个辫儿，再去修修刘海。 对，可能对于很多男士来讲，一个月不理头发就已经够可以的了，所以在今天这一天也就去收拾一下自己了。 嗯，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在异乡过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什么样的体验。 嗯，也欢迎大家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聊起来。 来继续看资讯，来看这位美女啊，这位美女毕业生辞职穷游，一不小心就玩了亚非的十个国家。大学毕业之后呢，有人选择就业学以致用，有人呢会继续深造，还有那么在扬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届的女毕业生，蓝仙啊，这位美女工作了2年之后呢，为了学生时代的梦想而选择了辞职，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立志要走遍亚洲和非洲大陆。那么而且呢还曾经是给他做了一个连线采访啊，这个特立独行的美女毕业生，那此时的她身在埃及。 哇，就是毕业开始穷游，到现在已经走了亚非10个国家了， 嗯， 还在继续， 是行走在路上，不错啊。 对，这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嘛。再来关注看看，八句话一出口就招人烦，这八句话大家听一下有没有自己被点到的时候、 来小本本记下来啊。 哎，第一，指示性，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觉得我经常听到、 好像也是听到这样的话。 再来看有质问性啊、就是为什么不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不什么什么， 哎呀你为什么不什么什么呢，这感觉也不舒服哈。 不舒服不舒服、 质问，事后诸葛亮嘛。 嗯嗯 嗯, 嗯。还有第三是贴标签，哎呀你怎么老这样，就感觉不管你做什么都逃不出最开始他对你那个印象，你怎么老是这样。 嗯嗯。还有就是抱怨咯，是吧、也是这样的。再来看不耐烦型，别跟我说，哎，我觉得只要有人跟我说一次别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就真的再也 再也不跟你说了， 气死我了。 还有这个威胁类型哈，比如说如果什么什么我就什么什么， 感觉马上要撸袖子了啊。 听到的话倒是比较少。嗯 嗯、一般其实在开玩笑的时候也许会啊。 嗯，对。 还有这种先扬后抑型，就是还行不过呢什么时候。因为我觉得这种朋友一般软刀子去戳人啊。 对，而且就是很过分的，就是你一直在等他那个不过或者但是， 嗯， 就在等他那个后半句，因为知道他前半句说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话。 真的，而且如果你第一次听说，你会真的挺内心还挺欣喜的，他说还行，就感觉你被肯定了、结果你在感受这种欣喜的过程中，他忽然 大喘气 呢，什么什么什么， 也可以哈、 嗯、 还有打哈哈型，就是说哎呀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嗯，还有 问你呢，你说谁知道呢。 还有这种比较型啊，你看人家什么什么什么，是吧，这一般真的是说自己家的孩子不如隔壁家的孩子、 这是从小到大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应该是、 你看人家谁谁谁是不是、人家怎么能考得这么好啊，人家怎么说乖呀、之类之类的。 嗯嗯，就你看人家，就这种比较就是最要不得的。 嗯，这是八句话一出口就招人烦啊，记住这种句型以后尽量的避免吧。 对呀、就是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错误，比如说什么哎呀还行就是但是，这些都不要了。 还有当朋友想真诚的听到你的意见的时候，就真诚的告诉他，不要说谁知道呢。 对，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心哈。 来看下面这条，长白山先锋国家森林公园是惊现了6只紫貂，实属罕见啊。经过观察之后确定这是一个紫貂家族，那么由于有人定期投食，他们与人的关系非常融洽，因此呢人类得以靠近拍下它可爱的视频。可以看到这6只紫貂是旋转跳跃啊，雪地里的紫貂宝宝可以说是非常的惹人喜爱。我想起了蔡依林的那首歌、 什么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舞娘，对，一定很可爱。 再来关注一个老人呢，20年制作了上万根爱心拐棍儿，说这个随便用不用花钱。最近呢太原降雪，在一个公交站台上，一张字条和一个拐杖牵出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这是一个75岁的老人坚持20年制作上万根的这个爱心拐杖，他说不图别的，就想凭着自己的一点手艺做更多的拐棍儿，让腿脚不便的人们出行方便，尤其在这天冷路滑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依靠、 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暖心啊。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手机脖正在成为全球性的疾病。 我看到这个标题，你知道的动作就是，哎呀，我得活动一下我的颈椎， 抬一抬头。 哎，没错。 来看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呢，是在谋杀你的颈椎。近日呢，在欧洲脊柱协会的发表文称呢，短信脖是新一代人全球性的疾病。有人说，或许这个问题在中国更为严重啊。也有人说，在中国应该叫微信脖更加适合。 没错。 那根据报道呢，欧洲的脊柱协会声明中就说到了，一个人头部大概是5000克。那么当 5000克，一斤，哎不对，十斤，对，我说这一斤也不太对，这分量十斤呢、啊、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智慧在大脑里面那么当前倾看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时候，通常是呈60度角。那么这个时候呢，由于物理杠杆的作用以及重力的作用，那一个人颈部的肌肉就要承受25000克以上的重量了。那如果长时间保持这一姿势，那么就会出现颈部不舒服，还有疼痛、僵硬以及头疼等症状，甚至是损伤，也就会出现短信脖了。那么如果说长期以往，这些症状则会加重，造成颈椎病等等远期的损害。 欧洲的脊柱协会也是提醒大家了，说要密切关注这种前倾动作带来的影响，因为已经开始影响年轻一代的身体健康了。而这种警示呢，也道出了咱们中国医生心里的忧虑，长期这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根据不同的程度，颈椎病人呢会出现相对这个颈部疼痛、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部及以上肢这个疼痛麻木，严重的会出现四肢麻木无力，甚至呈现不同程度的瘫痪状态。我天哪，这就是最终会导致人类残疾的最常见的骨科疾病患病之一，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 啊，这就提醒我们了，一定要不要长时间的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就是前倾的动作，就看手机的动作。那么为了避免不当的使用电脑和手机对颈部的损害呢，要改变姿势，增加这个颈部后侧肌群的力量是最好的预防手段，我们要锻炼起来啊。还有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看手机的时候要高抬手持手机，高抬手去拿着手机啊，手机屏幕中心与眼睛在同一高度，使头部保持垂直的位置。 这还不错，而且我觉得这样你只要能坚持住，也可以锻炼一下手臂的力量，包括你什么这个蝴蝶袖啊、白白肉啊，全都没了， 还真是 一 举两 得。 对。 再说这个时间不宜过长，每次一定看的时间不要过长。再就是经常呢去变换姿势，比如说您用左手举一会儿，用右手举一会儿。这样能稍微分担一下自己这个颈椎的压力。 你可以把它就是与这个眼睛在同一高度的位置呢，让它立在那儿再看一会儿，但是你的手呢就要离得远。 在墙上弄一个支架贴上去怎么样 啊？那真是不错，反正你也换不了屏幕，就盯着那一页看，你也不会怎么样。 如果你要看视频或者其他的时候，对吧、 可以， 就是也可以翻一下，你离近一点啊，把这个手机放在墙上固定上，然后跑那儿翻页，然后你还站着，对吧？也可以让自己垂直这样站立一下。 这个时候我就忽然有一点点怀念我们看电视的日子，至少是每一集中间有个广告的时间，让你起来活动活动、啊、 休息一下。 对，来看呢，手机呢还不宜过大过重，那善于借助器械去支持手机，哎，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了啊。减少负荷，那学习中国传统功法中虚灵顶颈的要求，头部呢要保持垂直，自觉头顶部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往上牵拉你的头部。 站，我们一下子开始对坐如钟，感觉我们要走路一阵风了， 要挺拔起来啊。 哎，就是说这种感觉，就是头顶有一种力量往上撑，这样的话人会变得挺拔一些，这个确实是。类似呢是训练我们这个颈部后侧的肌群力量，这个肌肉的力量就是你只要不锻炼它就会变松弛变老化，所以一定要加强锻炼。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重运动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啊，还是让手机少一点改变我们啊。这里是物语来了，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在异乡过传统节日是怎样一种体验。 没错，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再次抱起吉他为你唱那一首歌，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就当明天不在。 没有永远的年轻，没有唱不完的歌，当所有人都离去， 我也将要离去。 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 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一毫米的距离，别错过年轻的疯狂，时光很匆忙，别错过日落和夕阳，无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有一次和你无话不说，开始对话以前， 张希和曹芳的这一首《认真的老去》。欢迎回到乌云来了，我们去聊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到底要怎么去在外国过春节能开心一点哈。 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本来也不是很喜欢热闹，所以就还好。再来看一下身上一朵花这位朋友说，建议是出一个在工作中做传统过传统节日是怎样一种体验， 其实也可以聊哈。刘红玲她说呢，说是你会发现呢，只有一大早的时候家里人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这一天过节了，而你的这一天呢就在找零食吃和玩手机当中度过了。 还真是。 有 很多节日其实我们真的是没什么感觉啊。来看看秦凡大老虎说，在床上和 Siri 聊天呢 也挺开心的呢。 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你啊。 我看到那个卷萝卜的洋葱他说呢，他说节日呢在外国过就是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想着家人在一起是不是吃饭啦，是不是在笑着在谈论着，哎呀错过了很多团聚的时刻，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时刻团聚在一起。 这位叫吴倩倩说，早上会睡到自然醒，中午点个外卖，然后睡个午觉，打算晚上吃点好的，然后再和家里人视频，挺好的。 专吃泥巴他说呢，说是绝对胖了不止3斤，就是哎，你这是为什么在外面反而自己胖了呢？ 在外面更开心。其实我在想会不会就是就自己在外面过的第一个节 会特别兴奋，嗯，就一些小孩子，比如说 就你可以自己去忙活一些张罗一些事情了。 比如说他出到异地，虽然说可能跟有的朋友的性格是那种比较内向，没有跟大家融入， 嗯， 但有的朋友的性格就是马上就能跟大家融入， 就是特别能张罗事儿那种感觉。 对，就感觉第一年在外面过节反而就特别有意义。 嗯， 哎，这样朋友性格好啊。 哎，看到 piano 他说呢，说当时我买了一堆月饼，在外国过节，我恨不得把自己的月饼全都分给别人吃，叫大家一起过节， 就尝一尝我们的月饼啊。 嗯 嗯，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情况，哎，这位朋友叫瓦特的小空调说，可以在家吃饭，硬是要回宿舍吃饭。然后想想有小伙伴在的节日也是别有一番味道呀。 哎，会有哈，嗯， 但是呢，没想到他们已经都两两约好了， 那就尴尬了。就是有的时候，就在大学的时候，有本地的同学嘛， 嗯， 他们就会把家里的粽子啊，或者其他东西就带过来，大家一起吃，因为就是来不及回家，或者是端午一般都只放三天假， 嗯， 然后当时又在外地，就觉得很远， 嗯， 回家一趟也不太折腾了，所以一般都是在当地过节。然后还有这个同学家长就觉得，哎，你们宿舍都是外地的小朋友， 嗯， 那我就做一些这个节日的东西给你们带过去吧，就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寝室里啊，这位本地的同学，他好像就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在过节的时候把大家都安排好。不， 嗯， 是，我们当时是有一个本地的同学，他就喜欢在就是一些过什么节呀或者周末的时候，他会把同学们叫到他们家里去吃饭。 嗯， 然后大家就会改善生活， 对， 吃各种好吃的。嗯。 这是 KX， 他说呢，说是就是一群人分几块在家里看都不看的月饼，然后一起出去找月亮，还有春节在下午看春晚的感觉。哎，我突然间想起有一年这个八月节确实是我们寝室一起过的。 嗯， 当时是因为返校的那天晚上就是八月节 啊， 就是特别正好，因为第二天要上课嘛，所以没办法，大家都返校了。但是返校那一天呢，大家就从家里带来的月饼啊、吃的呀、烧鸡呀，就是各种的，每个人都带了很多。 嗯嗯。 然后在宿舍，我们拼了两张大桌子，把那些东西放在那儿，然后拍照片，特别开心。因为就月饼的种类都有六七种。 嗯嗯。 还有那种手做的那种特别古老的那种月饼。 啊， 哦。然后也有什么什么芝士的，各种馅儿的，大家一块吃一口都够了。就那个八月节做的还是挺开心的。 嗯， 然后之后也是吃完了，大家一起去溜操场。 哎，真的是 寝室的姑娘们一起 啊。嗯，你们没有打扰别人吗？ 我们没有对着月亮嚎叫啊什么的倒是没有。但那天真的是学校人也不少。 嗯， 因为当时那天晚上必须要返校，这是没办法的。 嗯， 嗯，只见操场里都是俩俩一对，忽然看见五六个 乘风 傻傻的小姑娘冲进来。 哎，你不觉得操场上不只是两两一对，也有很多这种宿舍一起去溜达的那种吗？ 嗯， 对啊，所以我们不是那么突出的。 我们一般都是集体去跑个步什么的。 哇， 然后就一路嚎叫一路狂奔，就会打扰别人啊。 哎，但是散步还好。就那天那个八月节是我刚刚突然间想起来。 嗯， 也是大家一起在外地过的一个节日。 不错啊。 嗯， 还有这种有强烈对比的可以安慰自己的，属于我的阳光这位朋友说，哎，男朋友跟我说啊，他过节的时候那天晚上吃的是方便面，然而我是打算大吃一顿的。 然后呢，他们俩在一起吃了吗？ 我估计他们俩没在一个地方 啊， 是吧？ 所以没办法。 男朋友过得有点凄惨，但是想一想，哎，自己过得还好，也挺高兴的。 嗯。然后就是喵小将，他说了，去年的中秋节我在北京，而且那天晚上中了大奖，送了一套家庭影院，虽然说很想家，但最后还是被中奖冲昏了头脑，所以满脑子都是兴奋，没有想到这个跟家人的思念这些东西了。 嗯，真是不错，只要有件开心的事就值得了啊。 对， 还有人用歌词的，汤晒晒就说了，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停停，走走停停。 哎，不要老叫我嘛。现在冬天吃西瓜，他说了，上大学以后过两次中秋了，舍友都是附近的，然后基本回家。中秋那天呢，基本就是买点零食和鸡爪子吃，再有就是和一起不回家的小伙伴凑在一起过节。嗯 嗯，也不错。 嗯，没错。 来看这位未闻花名说，会做很多菜。会做很多饭，讲很多的笑话，会目光坚定地看着你，会聆听。 嗯， 不错。 嗯， 还有这个是给我吃一口嘛，他说说到月饼节，我也是不喜欢吃月饼的，我第一次去超市买月饼，好像只有这样才有过节的气氛，但实际上我一点也不喜欢吃月饼，就是拿着它看了看。 但其实好像真的是这样，当时就第一年出去上学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家不怎么吃的东西，出去吃都挺香的， 嗯， 然后回家就会跟家里人说啊，吃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妈是那样，就说这些东西在家里年年都有，你都 不 喜欢， 吃， 对，一出去就感觉什么都香。 对， 可能就是因为人多的原因。 哎，有一年冬至的时候，因为我们食堂只有一个档口卖那个饺子， 嗯， 就是水煮饺子啊之类的，而且主要都是速冻饺子。我记得当天冬至那天排了超长的队，你知道吗？就已经排到门外边还在排，就那个煮饺子那个汤都来不及换，就一直是那个大锅在一直煮， 哦， 不停。然后当时我也觉得，我就在家特别不喜欢吃饺子一个人， 嗯， 因为已经吃够了。 啊， 哦，那天我也乖乖在队尾排着队排饺子吃。 等排到了就变成宵夜了吗？ 就是，差不多了， 嗯， 基本上吃到之后已经快九点了。嗯，那天就是人特别多，然后也一直是都在， 嗯， 大家就都准备吃饺子。 嗯，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要珍惜在家里的每一天啊。 嗯，没错， 珍惜在家里能，比如周末呀，能陪陪父母啊，或者在过节的时候能多跟家里人朋友聚在一起，珍惜每一天啊。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现在吧，我们可能工作了，那么可能有一些节日还是没有办法和家人一起度过。 嗯， 但有一些可以创造条件回家的时候呢，就尽量回家去陪家人一起过吧。 是的， 对吧？ 嗯，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乌云来了再见，拜拜， 拜拜了各位。 洒在你的脸上，有桂花般的香，风啊微微吹送着芬芳，今夜的星星依然闪亮，和昨日的不一样，有你陪伴心就不会慌，问前方的路有多长，青春有多短暂，顺着心的方向去远方，不论穿越多少高山，多少个驿站，打开窗时一片星光灿烂，迎面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点点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能拥抱着你，想拥抱着一切，方向去远方，无论穿越多少高山，多少个驿站，打开窗时一片星光灿烂，迎着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启程的人还在唱着。 北京时间9:00。